由来自全国高校的大学生陪你朗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上的延川县文安义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才离开。这七年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就让我们一起在这本书中去找寻青春的答案吧。我们将通过当年雷荣生和雷平生两位知青的讲述，来了解青年时期的习近平和黄土地的故事。雷荣生和雷平生兄弟二人与习近平同为北京市八一学校的学生，1969年1月13日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安义公社插队。说起离京到陕北插队的那一天，雷平生说，这是一个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不仅是我们，还有坐同一列火车出发的北京知青，我相信这个日子铭刻在他们记忆中了，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时间如白驹过隙，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曾经感慨赋诗，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已经是48年过去。不敢说弹指一挥间，但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恍如昨日。1969年1月13日，八一学校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雷平生回忆道，1968年底，我们去办理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委会发给我们的几十元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除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那时按规定，知青可以凭票购买一个木箱子，用来装生活用品与衣物。当时国内各种物资都比较匮乏，但木箱子在北京市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大概18元到22元一个。箱子上印有毛泽东头像，还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等口号。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没有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雷平生说，我们初中6、7届的同学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2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雷平生在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去插队。办理手续的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吗？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齐老师很关心近平，因为近平上学期间一直是个好学生，而齐老师又是他的班主任，非常了解近平和他家里的情况，希望近平能有个更好的去处。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 要离开北京。齐老师后来把晋平留下，要继续做他的工作，劝他留下。雷平生在办公室外面等，大约过了十多分钟，晋平出来了。他对雷平生说，齐老师还是希望他留下，但他执意要去延川县插队。晋平对雷平生说，到了陕西延川，咱们在一个生产队好不好？雷平生说，好呀。就这样，一句口头约定，就有了共同在延川县梁家河大队下乡插队多年的经历。出发那天，雷荣生和雷平生两个人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晋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雷家兄弟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大家一看，是晋平的姐姐乔乔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都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杂。晋平站在车厢中，乔乔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乔乔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晋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晋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眼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乔乔大姐谈起当时的情景，晋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坐火车到了陕西铜川，住了一夜，又换乘卡车向延安进发。到了延安以后，在延安师范住了一晚，大家住在教室里，用课桌拼成大铺，把被褥打开睡在上面。1月16日一早，又乘车从延安出发，途经延川，中午时分到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外的空场上，各村来接知青的平下中农为大家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招待吃了一顿饭。那天拿来招待大家的是陕北人民最好的饭菜，有洋芋、胡萝卜、粉条和猪肉，还有小米饭。知青各自散开吃饭，村民们远远围观，狗在吃饭人群中窜来窜去，捡食掉在地上的肥肉片子。吃完饭后，按名单各自分队奔赴插队地点。晋平分在梁家河大队后队，同队的还有王彦生、杨京生、佟达宁和戴明。从那时起，晋平在这里度过了7年。当年生活各方面都是很艰苦的，大家一起劳动学习，经常交流，彼此关系始终处得非常融洽。 2002年，习近平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里面讲到他在当知青的几年里过了四大关，就是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那么当时在各方面都很艰苦的条件下，青年时期的习近平是如何度过这四大关的呢？ 下面就让我们来听第二篇章，有请湖南文理学院的朗读志愿者何婉莎跟大家一起分享青年习近平来到了农村是怎样过四关的呢？ 大家好，我是靠谱青年的朗读志愿者何婉莎，今天由我继续为您朗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下双抢智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 雷平生回忆道，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竟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饥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雷平说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说起农村过四关，雷平生感慨道，实在不易。接下来雷平生讲起了当年知青过四关的经历。先说跳蚤关，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们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硌蚤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解决所谓水土不服等。我们还从文安邑买了一包666药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彰。静平身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挠过的血和感染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蚤关，我们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我们的窑洞，常常可以见到静平、我还有雷荣生弯起裤筒割韭，陕西方言以为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话的滑稽情景。我们认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少的硌蚤带进窑洞，引起我们哄笑。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修造的新窑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游动出现，同时我们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至于饮食观，主要是粗粮多，不会粗粮细做，加上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来就吃什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其他蔬菜种得很少，土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足供应。农民们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青西红柿等。这些腌菜缸放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我们由于懒，借口不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像关系较好的老乡，如吴铁锁、潘玉斌等，要点酸菜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我们挖一碗酸菜。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话。静平说过一件吃剩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林 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龄，并随信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于是我和静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节，我们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静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拨火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半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们两人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2-3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20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说到劳动观，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除早，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分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13-14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随着时间延长，静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涨到了10分了。习近平曾提到，初到梁家河时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后来经过一义一父教育，他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以后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这一段经历对习近平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习近平在梁家河的7年时间，正是从少年到青年成长，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是否有明显的思想变化呢？请听下期朗读。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通过这本书，通过聆听青年时期习近平的故事和经历，我们能更好地学习习总书记实事求是、吃苦耐劳、志存高远的精神品质。好了，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之青春读书会专栏，稍后见。

到1972年回京，经中央专案办公室批准，允许探望正在隔离审查中的父亲习老。他的情绪和思想处于稳定向上、刻苦磨练的时期，处事已然沉稳自信，也开朗多了。大约应该从1973年后半年，特别是去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参加整队工作后，他的思想处于明显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段，他不负众望，勇挑重担，积极参加农村的生产，带领农民为改变自己生产生活面貌努力工作。这一段如果一定要讲有转变，我认为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廷弼对这个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再就是文安义公社书记白光兴、公社干部刘明生、梁家河大队支书梁玉明也都起到了各自的作用。1973年后半年，晋平受延川县团委书记北京知青陶海素的鼓励，以团员身份参加了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的整队。晋平珍惜这个机会，真心实意努力工作，得到赵家河群众的交口称赞，也引起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廷弼的注意。最近平回队与我闲聊时讲，赵书记曾几次与他促膝谈心，态度热情和蔼，鼓励他解放思想，放手工作。我认为这位赵书记极善于做思想工作，重视人才。为了使近平放下思想包袱，在交谈中，赵书记特别谈到了自己所知道的习老当年在陕北的革命经历和业绩，谈到了陕北老百姓对习老的怀念和尊敬，当然也谈到了群众与组织对近平的期望。这些谈话从政治上给近平以信任和鼓励。那几天我感到近平已经彻底从几年来的忧虑和苦闷中解脱出来。赵廷弼书记不仅与近平沟通交谈，而且付诸行动。当听说近平在文安义公社申请入党，几次都得不到县里批准，赵书记就到县里找文安义公社的白光兴书记商量，要求将近平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来落户，培养入党。文安义公社白书记坚决不肯放人，说这是文安义公社自己的人才，自己会用，近平的组织关系文安义自己会考虑培养解决。从这时起，近平不再犹豫彷徨，充满信心，全身心投入到为群众奉献的工作中去。此时他的思想已经逐渐有了新的人生目标。接下来雷平生结合当时的经历，举了一些事例，介绍了习近平对基层群众感情至深这一显著特点。雷平生先说了一件刚到梁家河后队时的事。他说，一开始我们住在农民张马友及其子张清远家的窑洞，吃饭在30米外临近坡上的张桂林家窑洞。张桂林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他从1936年到1960年间一直是梁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我们到村里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为了腾出一孔窑洞给我们知青做饭吃饭，和他的婆姨，我们叫他高老婆，还有女儿以及老母亲，全家都搬到旁的窑洞去住。我们在他们家吃了几天饭以后，张桂林的老母亲由于年迈就过世了，家里要办丧事，遗体没处停，只能暂时停在我们做饭的那孔窑洞，所以我们就必须搬到别的地方去做饭了。那个时候快过春节了， 北京知青刚来，还没有正式开始劳动，所以也比较清闲。早晨我们二人从住的窑洞里出来，静平就对我说，咱们到上面去看看。我俩信步走到张桂林家的院子里，刚好高老婆从窑里出来，对我们的到来有些诧异。静平也顾忌当地有什么忌讳，慢慢地对他说，听说您家里的老人过世了，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高老婆很爽快地说，可以看。这位过世的老人从20世纪30年代陕北闹红时，就支持他儿子参加共产党干革命，是一位深明大义的革命母亲。这些情况我们是不久前刚刚听村里后队队长张桂柳讲的，他是张桂林的堂弟。静平进到窑洞以后，面向炕上老人的遗体，恭恭敬敬地鞠了几个躬。我在旁看到这一幕，体会到静平对革命前辈的真情实感，心中十分感动。后来张桂林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对面的知青是当年陕甘根据地主席习仲勋的儿子时，惊讶而喃喃说道，习仲勋当年那是要上伟人像的呀。当时我们刚到梁家河，才只有几天的时间，静平能够对农村一位过世的老人，一位老党员的母亲，恭敬地吊唁、祭奠、鞠躬，这个做法是当时普通人想不到的、做不到的。那时正是文革进行的第四个年头，很多传统都作为四旧或封建落后的东西破坏掉了，但静平不那么认为，他完全是出于对1930年代老共产党员母亲的尊重去做这件事的，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从这件事上，我感到静平对群众和党员是有真感情的。 从小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而如今在这本书中，我们再次真切感受到青年时期的习近平对革命先辈的那份真情实感。我们相信这份感动能让大家在朗读的过程中不但能获得思想上的熏陶，也为自身的成长蓄积着力量。 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一点一滴做起。接下来我们来听第四篇故事，题目是静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只大炮，林娃经常是上去一把就给抢走了，由北京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念朗读，一起来听。 大家好，我是北京团市委刘念，今天由我为您朗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雷平生还讲述了到梁家河一段时间后发生的一件小事。他说，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大队基建队劳动了，基建队的工作包括修建淤地坝等农田基本建设，队长叫武玉华，是个典型的陕北男子汉，刚强能干。那时候他的婆姨、孩子和他一起都在基建队劳动，他的孩子叫林娃，名字好听，可惜智力上稍有缺陷。林娃干活挺好，能顶半个劳力，他家里带他来劳动挣个半工，5分6分，但他说话做事都不十分明白，当地话就叫半憨憨。林娃还喜欢惹事，有时候经常乱来，在别人身上抓一把拧一把推一下，乱开玩笑，经常说出话来不知深浅，惹出麻烦。村里很多人也经常拿他开心，逗他出丑，也有人被林娃惹得恼了，与他发生冲突，轻则骂上两句，重则发生肢体冲突，尤其 其是林娃妈不在场的时候，个别人趁机拧他几下，打他几下，骂他几句，这个情况都是有的。林娃妈每次发现林娃被欺负了，既难过又气愤，问他谁欺负你了，有时他说得清楚，有时候说不清楚。林娃妈气得不行，为林娃经常与别人发生纠纷和不愉快。雷平生说，我们这些知青到击剑队以后，吴玉华和林娃妈都有些担心，生怕林娃和知青们发生冲突，因为知青都是大城市来的小伙子，万一林娃惹到知青发生冲突，伤了谁都担待不起。尤其是当他们知道晋平是大干部的孩子，就更担心了。当我们来到劳动现场的时候，林娃妈就紧紧地拉着林娃，不让他乱说乱动，怕他惹出事来。让吴玉华和林娃妈没想到的是，晋平在击剑队劳动过程中一直对林娃都很和气，不仅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而且始终都是笑眯眯地对待这个孩子。那时候男知青基本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晋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只大炮，林娃经常是上去一把就给抢走了。晋平对此从来都是一笑置之，对林娃从没有过疾言厉色。我们知青和击剑队老乡把这些事看在眼里，吴玉华和林娃妈对此也非常感动。大概之前还没有谁对他们孩子这么宽容和蔼。晋平这个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击剑队，原以为林娃会惹到他，闹出点事情，闯出点祸来，但没想到有晋平在这儿，林娃反而不受欺负了，愉快自如多了。几年以后，晋平经群众推荐组织选派，要去北京上大学，临行前与大家告别。吴玉华和林娃妈哭得最伤心，他们和晋平一起劳动，互相帮助，晋平对他们的孩子林娃也很亲切，这对陕北夫妇非常重感情，此时就好像自己一位亲人要远行一样难过。晋平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按陕北人的说法很仁义，他在梁家河对贫下中农，对老人儿童残疾孩子都是一片爱心，真诚相待。 仁义做人，勤劳做事，一片爱心，真诚相待，这些评价应该是乡里乡亲给予的充分肯定。那么作为一名外来的北京知青，青年习近平还做了哪些事情给乡亲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五篇，晋平肯吃苦，嘴一枚不戏。朗读者是北京团市委研究室主任王莹，一起来聆听。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团市委的王莹，今天由我为你朗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雷平生回忆道，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张桂林的女儿红儿迎来了一位上门女婿，叫张卫庞。因为离得很近，晋平跟他的关系处得非常好。晋平从张清远、刘金莲家搬到知青窑时，要把行李和一些家事一点儿一点儿搬到新窑洞去。我在搬家过程中看到张卫庞坐在一块石头上笑，我问他，张卫庞，你笑甚？张卫庞喜滋滋地说，你看晋平把这个送给我了。我一看，张卫庞手里拿着一个针线包，上面绣着娘的心三个字，我知道这是晋平的妈妈 齐心阿姨在她插队离京时送给她的针线包。后来张伟鹏把这个有特殊意义的针线包上交给档案局了。后来晋平回到村里看望乡亲，见到张伟鹏总是跟他打趣两句。现在张伟鹏在种植苹果，苹果质量很不错。2015年春节前夕，晋平和彭丽媛老师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遇到张伟鹏，问他种苹果每年收入能有多少。当时村里还是一家一户分散种苹果，没什么规模效应。头一年接苹果，张伟鹏就挣了几万块钱。这在陕北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农村，已经是不错的一笔收入了。所以那次晋平就高兴地说，张伟鹏你可发了。那次晋平还坚持亲自上到园上，低头看了张伟鹏的果园。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下，2016年年近70岁的张伟鹏将附近27户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苹果合作社，还搞了一个苹果品牌梁家河原上苹果。这些绿色环保、不上化肥、不打农药的纯天然优质苹果，2016年产量有200到300吨。张伟鹏自己也收了差不多50000斤优秀苹果，这一年他收入了20多万人民币。由此可以看到，梁家河的老百姓通过他们的勤劳和努力，正一步一步地富裕起来。其实让人民过上好生活，也是晋平工作和奋斗的目标。在山上吃饭的时候，我们知青吃的玉米团子是黄澄澄的，老乡一看就说你们知青吃的这是真粮食。晋平拿起老百姓的糠团子一看，确实就差了很多。于是他就用他的玉米团子和老乡换饭吃。一起劳动的老乡就夸奖说，晋平肯吃苦，嘴一枚不细。这话的意思是说人不挑食能吃苦，嘴不细就是吃东西不挑肥拣瘦的意思。晋平到梁家河以后，在生活或劳动中与老乡接触，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当时农村的落后与老乡生活的艰苦，对他们很同情，激发出为他们做实事的志愿。我回想起那时我们曾在另外一个队里的知青那里读到一本诗刊杂志，有位诗人这样写道：带入尘寰，与众悲欢，始信从中另有天。他读了之后很受触动，反复吟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党内秀才胡乔木的诗《采桑子·返愁其三》。梁家河农村插队劳动磨练学习的经历，是晋平思想觉悟感情的出发点。一个共产党的工作者，如果不真切了解基层群众的疾苦和贫困地区群众生活的艰难，就无法真正站稳群众立场。现在我们在电视里经常看到晋平下乡调研，很重视去那些贫困地区体察民情，比如西南、西北、井冈山等老少边穷地区。他对这些地方普通群众的生活很熟悉，到老百姓家里去走访的时候，言谈举止很自然，掀开锅盖看看锅里有什么，嘘寒问暖，与人民群众谈话都能说到要害处，说到点子上，也能了解到实际情况。如果下乡是去走过场，说话很有套路，也就看不到真的情感流露了。 在电视上每每看到已经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近平，依然对困难群众自然而然地流露真情，我就有很多感慨。知道这种真情来自他当年在梁家河上山下乡的经历，来自他从知青时代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对人民群众的深情。 一个共产党的工作者，如果不真切了解基层群众的疾苦和贫困地区群众生活的艰难，就无法真正站稳群众立场。刚才朗读中提到的这句话，其实折射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衷。我们也更能明白习总书记为什么对困难群众有一种特别的真情。 是的，这是习总书记从知青时代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好了，今天的青春联盟之青春读书会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北京团市委的大力支持，感谢所有参与朗读的志愿者。 您还可以搜索团市委微信公众号靠谱青年，或者在喜马拉雅和网易云音乐上搜索982青春联盟收听相关的节目。主持人黄源、施潇，代表编辑初阳、刘星，制作栾博超、王松，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